汤将军誓死守卫南京，令江边船只撤离，背水一战，士气大涨。日军见我军不降，展开了全面进攻，炮车飞机连番轰炸，雨花台水光漫天，黑烟滚滚，将士们坚守阵地，与鬼子殊死搏斗，展开白刃战，守军几乎全军覆没，雨花台失守，紧接着中华门失守，紫金门失守。下关码头挤满了过江的居民，城里的残军也相继退过来，江面却没有一只船。钱刚下命令与南京共存亡，先又让全军撤退，因命令传达问题，大批军队滞留城内，队伍大乱，下关码头军民相继 又他妈撤退，不是说好了共存亡吗？上海就是这样的，一会儿守一会儿撤，拿我们当猴耍呀。百姓都挤在这儿，当兵的有脸撤吗？要撤你们撤，老子不走。 你给我回来，这是军令。 我劝你妈的军令。 何峰一脚踹翻沙包，抢了旁边人的枪和手榴弹，往另一方向跑了。 要进城，踩着老子尸体过去。 江守岳和萧望云是中午到的南京。江守岳的父亲江林前几日回南京取祖宗牌位挪祖坟，不料想被乱弹炸死了。萧望云不得不冒着危险跟着他回来料理江老后事。江家佣人上月中前便回了乡下，偌大的府邸没人照顾，桌上铺了一层棉灰。江守岳将牌位包裹好，连同江林的骨灰整齐地放进箱子里，便要仓忙离开南京。谁知难民太多，硬生生把他们的车抢走了。萧望云托关系好不容易以高价买到两张船票，明早出发，他们还得在这儿住上一夜。街上店已经全部关门，到处流窜着难民，道路到处横尸，没地方吃饭。萧望云带着江守岳去找谢池，却见他的旗袍店被炸得楼顶都没了。再去他的住处一看，别墅虽完好，却被难民占着，也许他已经离开了南京。萧望云跟百姓买了两块饼，将就填填肚子，便又回了江宅。第二日天一亮，他们便赶去下关码头，人满为患，有票的没票的，开车的拉车的，挤都挤不过去。萧望云紧拉着江守岳，生怕被人冲散。他看着江守岳紧紧抱着骨灰盒。 我来抱吧。 不用，我不累。 旁边的一家人在分别，哭得抱成一团。这家的老人哭得眼都肿了，似乎是因为没有船票而不得不留下。江守岳一直动容地看着他们。年轻女人嘱咐， 在安城区躲好了，等我们回来。 走吧走吧，算命的呀说我长寿，那炸弹都绕着我走呢，出不了什么事儿。日本长官说了，不杀老百姓，都别担心别担心啊。 年轻女子刚要拉着孩子走，孙二抱着老大爷的腿嚎啕大哭。 爷爷一起走，我舍不得你。 哎呦哎呦，好了乖孙儿，哎呦哎呦，爷爷呀在这儿看家呢，你跟着妈妈出去玩一圈回来了，爷爷带你去齐芳阁吃好吃的。 我不要好吃的，我要爷爷，爷爷。 江守岳眼眶红了，心里更是难受极，忽然挣开小望云的手，直接把自己的票塞给了老人。 老人家，您上船吧。 小望云刚反应过来，票已经握在老人家手里了，一家人痛哭鞠躬感谢。江守岳扶起他们转身就走。 肖望云拉住他。 守月，你做什么？ 我不走了，你走吧。 肖望云看着他沉默了良久，提起箱子拦着他离开。 我陪你，我试试再找票。 望云，我不走了，南京是我老家，我在这儿长大的。 可这里很危险，鬼子做的那些畜生事儿你还不知道吗？ 我可以去安全区。 不行，必须走。我们先回去，票的事再说，应该还来得及。 望云，对不起，拖累了你，让你也被困在这里。 我们俩还说什么对不起？你在哪儿，我就在哪儿。 那我们回家吧。 如今票重金难求，眼看着军队撤了，城快破了。萧望云带着江守月去安全区。江守月看着里外乌泱乌泱的人，大小姐性子又来了，嫌脏嫌乱，嫌无榻可眠，硬是不肯留下。萧望云拿他没办法，两人只好回了江家宅子。下午，一群人来敲门，说是安全区已经不收人了，他们无处可去。江守月心善，二三十个人全给收留下，可惜家里没有什么东西，只有之前佣人吃剩下的一点粮食，人多粮少，只能煮点稀粥。江守月又不会做饭，请了个老妇人来帮忙，煮好了一一分散下去，大家对他感恩戴德。萧望云还是想离开南京，板凳没坐热，又出去想办法，直到晚上他也没回来。江守月不放心，出去找，看到街上很多被扔掉的枪支和军服，正好家中诸多难民少衣，他便捡回一些藏了起来。